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。今天是周日，我们把时间轴暂停，去关注奥运赛场上冰球这项运动所引发出来的一些话题。国际冰联联合会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分组，中国男冰被分进了魔鬼小组，同组的有加拿大、美国和德国。目前中国男子冰球世界排名第32位，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弱的一支队伍。加拿大男冰曾九次获得冬奥会金牌，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中也18次稳获冠军，是获得冬奥会金牌和男子冰球世锦赛冠军最多的队伍。此外，美国男冰也获得过两次冬奥会冠军和两次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冠军。相比加拿大和美国，德国男冰战绩稍差，但也曾经获得过平昌冬奥会的亚军。和男冰不同，奥运会女冰只有10支队伍，世界排名第19位的中国女冰和日本队分在 B 组，同组的另外三个席位将通过资格赛产生。按照冬奥会女子冰球相关规则，只有取得 B 组前三名的队伍才有资格和 A 组的5支队伍美国、加拿大、芬兰、俄罗斯和瑞士队进行奖牌淘汰赛。说到冰球这项运动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它，这也是一项职业化程度很高的运动。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两大联盟分别是 NHL 和 KHL。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冰球的奖杯。 NHL 当中的斯坦利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，也是冰球运动当中至高无上的荣耀，也有杯王之称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座奖杯啊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从它创立开始到现在，世界的职业冰球运动员都卯足了劲儿要争得这个最高的荣誉奖杯。斯坦利杯高达89.54厘米，重15.5公斤，号称杯中之王。身材高大、穿着笨重的冰球运动员在捧杯时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杯的重量和质感。提到斯坦利杯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。能够获得斯坦利杯的冠军队的队员，每个人都会拥有这座奖杯一天的时间，在自己的家里可以炫耀一整天。在一支职业冰球队里，如果说队员里里外外加一块可能有40多位，还包括教练以及教练身后的器械师啊、康复师等等，每个人家里摆一天，那至少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出去了。一年当中其他的250多天都干嘛呢？这座斯坦利杯要不断地去进行一些公益活动，进行巡展，所以斯坦利杯也被称作是最忙的奖杯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更多关于冰球的故事我们下周继续。 冬奥加速度，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它是，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到有效控糖。 它不是药，却有这些功效。 对心脏的锻炼，对血糖稳定的锻炼，预防老年痴呆、腰背痛啊，我们的运动都能达到。 它看得见、摸得着， 它其实跟药物的作用不相上下。 健康是幸福的基石，体育融合健康新潮流。 现在开始，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一些意识。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带您开启有趣、有料的健康体育医疗之旅。